中槍的兩名男子情況危殆。事發在接近傍晚，警方說疑犯和前妻口角之後返回寓所攞槍，再在一個火車站附近向前妻方向開了十幾槍。前妻兩名男性朋友上前阻止的時候中槍，送院搶救。警員到場的時候，疑犯已經逃去，當局正是緝拿他歸案。緬甸全國多處再有民眾上街抗議軍方發動政變奪權。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示威者為在警方和士兵鎮壓行動之中中槍死亡的民眾默哀，並且參與靜坐抗議，警方其後以催淚彈驅散。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中期風勢較大，接近週末日間溫暖。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莫非真系整顶？ 我想做飞机师啊！ 喂，讲起飞机咧，我搵阅读嗰阵时见到展翅清健计划有一个咩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啱唔啱使啊？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读唔读得成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9:08的时间，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哋又可以有重聚嘅机会啦！除咗靓歌可以重聚咧，我哋今日咧就系三人重聚啊！虽然咧大家已经系四人重聚喺出边咧，食完晚饭翻嚟屋企听呢个节目都未定。不过我哋嗰啲三人重聚咧都好珍贵啊！阿 Vinci 你好啊，系啊，我哋就两个就聚过，又同阿乔咧成日两个聚，但系三个人聚咧 好像已经隔了几耐，我冇印象。 有冇？ 有冇？ 超过半年咯。 超过半年啊？有冇啊？即系起码有段时间直情冇翻嚟添啊！大家都咁，然后咧又变翻咧就可以做啦。做 中间有段时间系变翻三个嘅，跟住又变翻两个。 系三个两个咁样。希望以后就唔好再变少啦。一路咧即系一片光明就好啦。咁啊，欢迎咧就阿 Vince 咧翻嚟。咁所以咧，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会吓、又多咗好多靓歌听啦。咁第二咧，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嘅。虽然咧可能冇接咁多，但系咧1872388咧好欢迎，因为我哋已经好似熟习咗、习惯咗咧，可以倾下偈噶嘛，系咪？1872388咁，尤其是喺外国嘅朋友啦，咁难得咧就可以打电话翻嚟香港，同啲家人啊朋友可以经过空气同大家一齐倾偈。852-1872-388 OK， 今日咧就开始之前咧睇睇天气先，因为咧过往嗰两日咧我喺户外活动咧有少少被呢啲即系天气咧安排啊嘅天气安排咧就阻滞咗，即系打下波咧就要走人。本港天气地区嘅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及薄雾。气温介乎在19至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清劲。现在的气温是20度，而湿度是 87%， 因为好像成日好像随时落住毛毛雨咁啦。好，找啲落毛毛雨的歌，或者春天丝丝细雨的歌来应下景先。这个歌叫做雨，有没有听过？直情叫做雨，落雨的雨。 雨聚满天上结浮云，像看街上那人群，苦堪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似是泪痕。雨下过不断到凌晨，进去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随着那夜里的静悄而下，雨片沙不断，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空气顿觉清爽，悠然视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愿听骤雨不断到黎明，换你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随着那渐散的暮雨重现，扩阔新景象，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都市顿觉舒畅，悠然视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愿见聚雨不断到黎明，换你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雨声尽听。 好彩系毛毛细雨啫，冇咩话 bling bling 啊，即系嗰啲 rhythm of the rain 啊，嗰啲啪落大雨嗰停，冇落咁大啦吓，毛毛细雨都有啲春天气息嘅，咁有少少薄雾啊咁样啦，呢几日都系咁，咁可能咧大家都习惯咗咧疫情 当中咧，即系每逢假日咧，都会去郊外行下山啊，去下郊外赏下花啊，赏下樱花，赏下杜鹃啊等等。不过咧，而家呢一排有雨咧，就要啊带备啲雨伞啊之类，亦都唔可以去咁耐啦。跟住咧，就啲山路嘅线啊滑啊，咁啊，大家嗰啲鞋咧要讲究一下啊。咁行山咧真系要小心嘅。咁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啊，头先讲过啦，我哋重聚嘅仲有边时？咁当然就等咗佢好耐。边时有啲咩落雨歌同我哋落雨担下遮咁咧？ 呢一首咧就讲起行山啊嘛。咁行山行好热嘅时候咧，如果有少少好似雾水咁微嘅雨咧，吹埋嚟咧就会凉爽好多啊。 系啊， 咁就拣嚟呢一首微微雨嘅冷雨。 哇，冷冷地喎，咁啊着件风褛 OK 嘅。呢只好好听嘅歌啦，以前啊六匹半时代啊，又有呢一首浅浅嘅冷雨。 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拍子机，水泼冷又慢。作好黑板，想风进海，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骤然顿感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老家。风吹过短发乱飘，遮两眼溅起水花，似滑落湖海间。 深深噶，那个水杯咧拨嚟拨去，咁啊，即系本来落雨咧都几恼人嘅，有时即系，哎呀好烦啊，又要整湿晒吓，咁即系啲衫又唔知点样，咁但系咧即系习惯咗之后咧。 你又觉得呢一种系一种情趣嚟，好似头先你哥咁啊，写得真系好啦。去到揸住个开篷跑车，好有型咁啊，以为吓，点知落雨，咁啊，跟住咧就去到海滩嗰度咧吓，就可以欣赏啲雨同埋海浪嘅混合物混合嘅情况。咁开开心心啊，最尾嗰句系嘛，就系雨中散。咁另外有一只歌咧。英文歌嚟嘅，好旧嘅经典歌。咁应该你两位啊出咗世未嘅咧？如果呢出电影同埋呢只歌出嘅时候，讲歌你哋一定识啦。如果唔系，一间弹唔到啊嘛。咁今日好开心啦，可以一个钢琴，有一个 keyboard。咁真系啲音乐靓咗好多。咁但系讲起呢只歌，你叫 Raindrops Keep Falling 同埋 Hit 啦，几阿乔，阿乔你。即系呢只歌出现嘅时候，你喺边咧？你估会唔会喺妈咪个肚嗰度？ 系都唔出奇，因为好细个就已经听过啦。 系啦，因为呢啲歌我冇印象，我冇数到，冇深究系几多年前。不过咧，应该我都好细个，因为嗰出电影咧叫做《神枪手与智拖星》，我有睇过，我唔止睇过一次添。因为两个明星咧都系我嘅好中意嘅明星，一个叫罗伯利福，一个叫做保罗纽曼。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s 好记得。咁里边咧有一幕好浪漫嘅，车住个女主角，唔系开篷跑车喎，今次系个单车啫，踩住个单车。咁真系嗰个女主角就坐喺个单车嘅前边咁啊，好似骑马咁，两个人，但系唔知点解会踩得到。咁一路踩咧就会唱住呢只歌啦。咁啊，当年咧就系呢一出电影啦，有呢一只好出名嘅歌，系 Burt Bacharach 嘅作品。Raindrops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we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meet me won't defeat me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Th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ed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神枪手与智多星的主题曲叫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咁啊原唱嗰个人叫 B.J. Thomas， 如果冇记错系啦，咁啊名曲嚟噶啦，已经成为咗即经典嘅英文歌啦。咁啊特别一提咧，我哋好中意呢只歌嗰个作者咧，叫做 Burt Bacharach， 咁啊好劲嘅，因为作亲嗰啲歌咧都有唔净止好听咧，好有型啦，好即系好有时代感之余咧，亦都唔会残旧啊。几十年后咧，即系而家呢只歌系几十年前嘅， 咁啊都唔会觉得佢系一只好好残旧嘅歌，唔会老去吓，一历久常新嘅作品。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唉，嗰啲雨水咧不断咁样洒埋嚟，只歌就讲得好啦，唉，好唔舒服咯，好似一个高佬咧吓，咁啊瞓咗张床啊短得滞，咁就周身唔聚财嗰听。不过佢话最紧要咧就系开心嘅，啊，咁啊，诶，上天咁样赐俾我呢啲好似唔舒服嘅感觉咧，唔会打低我嘅，啊 ，won't defeat me。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唉，我哋开心嘢咧就会嚟噶啦。阿 B 士，我哋不如再唱多只落雨歌啊！横掂都系开始咗，落雨啊停唔到嘅。 好啦，咁啊拣嚟呢一只咧就系雨后阳光啊。 诶，雨后阳光边个原唱噶？ 许志安嘅。 OK， 多谢。 呢个歌叫做 雨后阳光 啊，咁啊都系异曲同工嘅。我心谂啊，呢一啲会唔会系嗰只嘅骤雨中的阳光嗰种感觉咧？吓咁啊，其实呢几日嘅天气真系咁嘅吓。我喺连续两日喺户外，我哋都系，咦，好似有啲太阳，哎呀，哎死啊，又落雨，哎，间又有雾啊，咁样。咁啊，但系人生都系咁啦吓，每日都唔会可能365日都系。蓝天白云阳光普照嘅，梗有落雨天，但有时咧就系好似而家咁啦，落啲毛毛雨，少少影响啦，但系好快咧就会吹干佢，啊，心情都希望又系咁样。雨后阳光好听啊，唔该晒啊，边时咁啊？睇下个钟位就接近九点半啦。九点半新闻报道后咧，我哋咧会有有一啲一区区嗰啲歌咧吓，即系我哋呢一个。project 咧系一连五个礼拜，一阵间留意，我哋有啲歌仔唱。九点半新闻报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两名分别80岁同72岁嘅市民，近日接种科兴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分别感到不适，先后到医院求医或者被送院，其后转送深切治疗部。两人情况危殆，佢哋本身都有糖尿病等长期病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听日开会之后见记者。另外，今朝亦都有两名分别45岁同66岁嘅女子到官涌嘅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感到不适要送院，其中一人出现过敏反应，包括出疹。医管局话两人情况稳定。又指一般而言，打疫苗之后出现过敏反应是其中一个可预见的副作用。全国人大前常委、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接受内地传媒专访的时候说，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他认为是经济制度、金融开放的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因为要改变政治制度，需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或者备案才能够实施。范徐丽泰谈及人大审议有关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议案时表示，目前香港的趋势已经偏离基本法的原意，因此要回看历史，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香港运行的选举制度不可行，会将香港的繁荣安定付诸流水，形容本港已经被逼到悬崖边。在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国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不接受制造免疫鸿沟，抵制任何将疫苗政治化的企图，希望所有有能力的国家都尽力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王毅在外长记者会被问到，对于有国家认为中国搞疫苗外交，他有什么看法？王毅回应说，中国已经跟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有17款中国疫苗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60多国已经授权使用，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得到广泛认可。伊朗总统鲁哈尼接见到访的爱尔兰外长科韦尼，敦促欧洲在与德克兰的任何谈判之中都要避免施加压力和威胁。鲁哈尼认为与欧洲伙伴解决众多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谈判。他批评欧洲在履行伊朗核协议承诺方面并不活跃，相反，伊朗承诺维护协议，亦都是付出代价的唯一一方。这个情况不能够持续下去，认为维护和恢复协议需要各方都履行承诺。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疫症令大家多了隔膜， 不只是口罩、隔板，还有社交距离。 不过来自苏格兰的年轻剧场制作人史葛萧凡就深信，人类的心可以走得很近，不受地域限制。 因应疫情，萧凡糅合魔术和读心的技艺，带来实时互动网上演出《心灵旅程》。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独脚戏来的，咁但系其实佢同观众咧有一个好密切嘅互动嘅，咁呢个作品其实系融合咗萧凡各式各样嘅技艺嘅，除咗心理学啦、暗示啦，或者佢讲嘅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即系神经语言规划啦，咁亦都有一啲传统嘅剧场同埋叙事手法，就是、希望带观众咧翻去佢苏格兰嘅乡郊嗰度咧，分享佢自己对家、自己一啲重要嘅个人回忆嘅。咁亦都希望透過互動咧，就鼓勵觀眾咧分享翻佢自己的經歷啦，對家嘅睇法啦。咁串連埋呢啲故事咧，就想證明咧，雖然我哋而家係受社交距離限制啦，但係人同人之間咧，仲有一個心靈連結嘅。 為咗拉近表演者同埋觀眾嘅心靈距離，香港藝術節助理節目經理黃傲軒提提大家，要準備粉墨登場啊！ 其實今次咧一個好新穎嘅呈現手法咧，就係將觀眾嘅影像咧即時投影咗喺萧凡喺苏格兰嗰个舞台嘅背景上面嘅，咁所以观众一定要有 camera 啦，有耳机啦，有 microphone 啦，咁系用 browser 嘅形式进行，咁亦都希望观众咧带一件对佢哋嚟讲有好大意义同埋价值嘅物件去参加嗰个表演。 即日至3月14日， 心灵旅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 今次就要同大家讲下维护廉洁立法会选举功能界别选民须知啦。根据立法会条例第542章第31B 条，任何人如果已经唔再有资格登记为有关功能界别嘅选民，就会丧失喺有关功能界别选举中嘅投票资格。任何人如果明知本身系冇权喺选举当中投票，但是就在选举当中投票呢，就会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16章第1条。如果有人根据法例以某功能界别的指明团体会员资格获登记为该功能界别的选民，但是由于任何原因他已经不再是这个所属团体的会员，即使他的登记记录可能在于该功能界别的正式选民登记册上面，他已经丧失了在该功能界别选举中投票的资格，亦都不再有资格在这个功能界别的选举当中投票。另外，任何人如果知道某君无权在该功能界别选举中投票，但是仍然促使或者诱使他去投票，亦都会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16章第2条。想知更多关于选民登记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 Bobby 讲咗好多条例， 不过其实一翻嚟，我哋咧就系、是、叫做区区精选民歌经典啊！咁啊，一年五个礼拜啦，咁已经系进入咗第三个礼拜啦。因为上两个礼拜咧，我哋第一就会有港岛区啦，我哋将全香港九龙咧分晒五区。咁啊，港岛区咧，我哋唱咗湾仔嘅喜帖街啦，有山顶嘅山顶之歌啦。咁上个礼拜就新界西啊，新界西咧，我哋就唱咗天水围嘅湿地公园啊，咁然后南生围啦吓、啊、就是、元朗噶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我哋翻去九龙啦，终于九龙西区啊，阿乔好似喺九龙西区住噶，你应该都吓，如果油尖旺都系属于九龙西区 系。 咁即係其實要上網睇下先知，要分得清清楚楚。即係有啲咧就明顯啲嘅，譬如直情咧西區咧就譬如我心諗，譬如話深水埗一定係西區啦，即係偏咗去西邊嘅嚇，喺九龍。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有揀咗兩首歌係貨九龍西。首先咧就係一首咧就係屬於深水埗嘅歌。咁啊歌名咧就叫做《幸福深水埗》，未聽過咧咁啊。一定未听过啦，因为呢只歌冇唱片嘅，亦都系即系以前咧，好耐之前咧，我就为深水埗区嘅社区咧就做咗一首歌，即系创作嚟嘅，因为无论曲词咧都系为深水埗而写，咁系送俾同埋即系佢哋嘅居民啦，咁啊当然有好多长者啊等等，咁我觉得咧即系一个社区咧，即系系。嗰、那個鄰里嗰個關係咧，嗰、那個係好重要嘅，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咧，啊 ，Vince， 你細個隔離屋嗰啲好熟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啊，而家咧？ 而家個個都搬曬出去啦。 咁同埋咧，就算而家有啲屋咧，即係住咗幾年咧，大家唔識都有嘅，嚇、啊、咁即係已經係世界變咗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同區住嘅，甚至乎即係同樓隔離啊，即係朝見口晚見面咧。我覺得應該都是互相即係、可以大家互相守望咧，就會更好。咁所以呢只歌咧叫做《幸福深水埗》咧，送俾所有而家喺深水埗住緊嘅朋友啦。如果你中意嘅話，一陣間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傾下深水埗區都可以噶。咁呢只歌咧你未聽過嘅，不過你唔好介意，你當第一次聽嘅新歌就得噶啦。九龍西《幸福深水埗》。 难忘过去奉献勤劳，你我的深水埗，共同度过，转眼一起进步，每个街坊也自豪，全凭各界献出了爱。协奏温馨歌谱，和谐共处，用感恩态度，此刻再没烦恼，感觉到快乐的指数，你每日都升高，安心似前途。目标天天近，一起身边寻宝，照顾邻里会使幸福散步，散步于深水埗，平民大众乐观走每步，思想正面齐做到。 这个叫做幸福深水埗，话到真系好耐之前制作嘅，而家好开心，好似好亲切咁样攞翻出嚟咧，唱好似歌词话斋，照顾邻里会使幸福散步，散步于深水埗，希望你收到啦。 全凭各界献出了爱，协奏温馨 歌谱，和谐共处，感恩态度，此刻再没烦恼，感觉到快乐的指数，你每日都升高，安心对前途，目标天天近，一起身边寻宝，照顾邻里会使幸福散步，散步于深水埗，平民大众乐观走两步，思想正面齐做到，平民大众乐观走每步，开心快乐齐做到。 又有古筝又有成的，我最跟觉得深水埗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旧区，特别亲切的，就是邻里关系，所以我就用了就是中西乐一起合编这一首歌。不过唱呢就不是播的，刚才现场唱的音乐就是以前做好的，又很独特的，我相信深水埗的朋友都未必听过这首歌，叫做幸福深水埗。1872388咧，可以由深水埗打嚟都得嘅。不过咧就未完啊，每一次咧就我就自己中意嚟揾两首歌啦。跟住呢只歌咧，亦都系当然系今日嘅主题地区咧，叫九龙西区。头先阿乔讲过啦，就系、是、油尖旺，油尖旺，即系油麻地、尖沙咀、旺角都应该系入九龙西区嘅。咁咧你就而家喺度住，但系以前咧，我想讲翻啲旧事，大家一齐。集体回忆，油麻地你想起啲咩咧？诶，边时你想起啲咩咧？油麻地， 我想起嗰个地铁站好大， 系咩？系啊， 系啊。 其实有好多好多好多怀旧嘅嘢喺度咧，譬如果栏啦，系咪啊？你有冇买？你有冇去果栏买生果先？ 我未试过， 未试过。 阿乔应该会试过， 我经常去， 经常去 住嗰度附近。 系啊，嗰啲真系系咪？我真系想问啊，如果你散卖佢都卖俾你噶嘛？系咪？ 系啊，其实好多散卖嘅。 咁同埋系咪即系？ 即系佢两边嘅，有一边就系、 散卖，一啲系批发。 系啦系啦，零零四四一条行全部都散卖。 我当然有啲有买过啦，不过我最多咧就系夜好一逢系夜翻屋企咧，我就有时都会经过嗰段路，嗰段路好得意。你要慢慢行行五米十米噶，你千祈唔好开快车。点解你知唔知？咁咧，嗰条路咧，基本上系全部俾啲生果商咧霸占住，因为佢哋搬紧房， 系 咁啊，知道佢哋辛苦，即系大家都系合作噶啦，千祈唔好搬啊，亦都唔好话佢阻住你，因为嗰度根本就系果栏嘅地头嚟。即系如果入夜啊，即系日头梗系冇事啦，系咪？咁啊，当然啦，除咗果咧油麻地咧，对我嚟讲咧，我细个嚟讲咧，最深印象嘅咧就系油麻地小轮。油麻地小轮你知唔知咩？即系好似渡轮啊，你有搭过啦，细个系咪啊？ 即系嗰阵时系咪渡船街隔篱系咪就已经？因为 未 填海。 冇错啦，你讲得啱啦。渡船点解叫渡船街咧？就系、是、因为有码头咯，又有渡轮咯。咁嗰阵咧就油麻地小轮咧就系香港主要嘅即系航线嘅承办公司啦。咁啊，当然尖沙咀同埋中环咧，净系得一条线咧，就系天星小轮，即系而家仲有啦。但油麻地小轮咧，就以前咧我谂1920几年已经开始喺香港服务噶。咁啊，而家就转咗俾另外一间公司啦，吓。咁但系以前咧，哇，真系好玩。我哋经常都要搭渡轮咧，因为点解你知唔知？冇海底隧道嘅。 哦，我未有，未通。 有排都未通啊！我哋好细个嘅时候，边有啊？直至到阿沈殿霞、阿肥姐揸坐住个老爷车咁，即系穿过海底隧道先开始啫嘛。咁啊，当然更加冇西隧啊、东隧啊嗰啲啦，净系得即系红隧咯。咁但系红隧将之前咧就咁点过海啊？搭渡轮咯。即系所以好多渡轮嘅。即系如果有阵间可以倾下电话，讲有冇边啲朋友咧好系喜欢，即系集体回下忆啦。咁我又好想借助啲听众朋友咧，睇下边个有兴趣或者搭过好多渡轮嘅，日日都要搭渡轮翻工翻学嘅，好多人都系咁嘅。如果你香港住，你过九龙一定要搭。 咁就 连埋啲车一齐上。 诶、哎，你又讲得啱啦，我啱啱想讲好嘢，你答过未啊？ 未答过，我净系睇细个睇。 我系啊，我坐住架车，然后就搭渡轮。佢嗰啲渡嗰啲咧系嗰啲汽车渡轮咧，系好大架嘅。咁下边嗰层咧就啲车直情驶上去，然后咧就人咧就坐喺个车嗰度得噶啦。咁然后有咧楼上咧就系坐人嘅，啊乘客嘅，好得意嘅，真系你谂下几得意嘅咧。一到对面咧，嗰度喺边度上车咧？就喺佐敦道啦，就系我哋今日讲嘅九龙西区。在佐敦道，佐敦道咧就嗰个渡轮码头咧就系、是、汽车渡轮码头嚟嘅。咁当然其他啲航线多到不得了啦。而家好多都冇咗噶啦。咁譬如话即系头先讲嘅佐敦啦，有旺角啦，有油麻地啦，有湾仔嗰啲唔使讲啦，梗有红磡啦，哇好多嘅，因为你冇隧道啊嘛，你每一个地方都要过噶，系咪啊？咁所以变咗咧，离岛唔使讲啦，全部离岛都系要坐油麻地渡轮噶啦。咁所以咧，我而家跟住落嚟咧，想唱一只歌咧，就系、是、当然系呢一只我哋全香港都真系中意咗几廿年嘅歌《昨夜的渡轮上》。今次特别讲油麻地小轮，又或者如果你中意，我冇坐嗰啲翻工噶，我就搭一个油麻地小轮咧，嗰、那个叫咩话？东方明珠啊！可以由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挺enjoyable的，因为香港的夜景是世界一级的，如果你扮下游客找晚呢、啊、即是坐上那个旅游的渡轮在维港那里游弋一下，挺有味道，挺有风味。 夜到难何在意，北风我迎头追雨，东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处，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千星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在意北风，我迎头追雨，东荡于这海，城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 开始。 昨夜的渡轮上，我令我想起一些儿时往事啦，无数咁多次坐渡轮，咁啊尖沙咀渡轮我坐得多啦，系成日去中环搭回塘噶嘛，咁但系油麻地小轮啊等等咧，我哋都经常坐，坐好多。诶，真系有朋友打嚟讲下啲，会唔会讲渡轮咧？讲下啲深水埗咧？喂喂喂， 喂 Albert 你好啊，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叫 Deborah Chow。 Deborah Chow 啊，我哋识唔识噶？ 系啊， 识唔识噶？好熟啊个名字，啊好熟啊个名 字。个名咁以前啊，阿周俊麟成日唱 Debra 系我咯。 哦，就系、是、你啊，你系想，你系想，人哋唔系周俊麟唱先噶，阿周翻唱嘅啫嘛，你哦，真系可能真系送俾你都未定吓。 哦，咁佢啲即系演唱会，我成日都有去听。 啊， 嗌几首 真系噶，真系咁啊，有啦。 系啊。 咁啊，咁啊有啦，咁啊，咁應該啦，應該要唱俾你聽啦。Deborah， 哇哇 我都同佢影過好多次相啊，依家識好多卡佬噶啦。 咁你又真係資深嘅樂迷嚟咧。 係啊，我都同你資深啊，你咁多演唱會我都有去聽㗎。 咁犀利！哇！你真系都几中意音乐喎吓，尤其是中意即系一啲经典歌啊啲咁啦，尤其是英文歌啲。 老人家梗系要听呢啲。 你喂，你把声咧，真系卅岁多嘅最多佢把声啊。 你讲多次。 系 三十零。 系啊，真系你把声真系好 young 啊，真系好似系。即系 Young One 啊，即系净系阿 Jo Jones 唱成啊，即系 Young One 啊，真系。 因为把声系呃得下人嘅，我真系靠呢行搵饭食嘅。 系你用把声搵饭食噶，咁犀利。 系噶。 请问做咩？ 啊啊、 请问做盛行啊？ 我系做酒店嘅。 哦，即系一开声，人哋要好舒服咁样啦，系嘛？ 希望啦，希望即系都帮到人嘅咁就、 哦。一定啦，可以讲我做酒店啱，因为呢啲服务行业最紧要咧就系即系成，即系要成个感觉都要舒服噶嘛，系嘛？即系要好 decent 啊，好 presentable 啊，吓等等。 我做咗好多年 嘅 酒店噶啦。 哦 ，OK， 酒店真系其实真系一个好。好複雜的，我覺得學的嘢要好多，要識的嘢要好多。 嗰時咁多年前係入酒店係即一個係 係啊， 好難入 嘅 行業嚟嘅。係 咪尤其是五星嗰啲啊？ 係我喺以前你，我諗你都聽過總統酒店。 梗係聽過啦，你知唔知最我哋最向往嘅邊個？我細好細個，好細個，好細個嘅時候聽聞啫。冇机会去追佢哋，边个人去总统酒店住你？你记唔记得？ 边个？ 四个人嚟嘅，四个人 都去过噶喎，总统酒店。 咁啊系，即系好多嗰啲外国，但系最重要就系 Beatles 去嗰度住啊嘛。Beatles 嚟香港就喺住总统酒店噶啦。 系啊，不 嗰 时佢嚟嗰时，我都未入行。 梗系啦，六几年啦，我都未出世啊。可能啫， 我出 咗世好耐。唔系嗰阵时，唔系讲系 Debra 系好轰动嘅，即系我听闻啦。我后来我睇翻啲报道啊，啲咁咧，即系总之六几年咁，我已经出咗世，所以我有啲侧闻少少，但系我就未开始做乐迷啊，啲咁啦，冇资格啦吓，即系连把唱片都冇机会买，太细个。咁啊，即系听啊啲哥哥啊嗰啲咁，佢哋劲挂在口边啊。总统酒店啊，即尖沙咀嗰度啊嘛。 几多水？既然入咗总统酒店， 得噶啦，即系总之咧，喺总统酒店做啊，所以即系一种光荣嚟。我觉得即系喺香，即系老香港啊，好多呢啲经典嘅地方又好啦，你竟然喺嗰度做嘢咧，即系譬如话，哎，我话俾人听，我哋好 respect 咩？嗰啲新闻都讲好多喺 Peninsula。系咪？即系做，譬如我做一个开门 三间系佢啦 ，Peninsula 同埋喺 Hilton 啦，系啦，最出名噶啦， 系 啦 ，Mandarin 啦，系啦，呢啲系一级之中嘅一只世界级嘅酒店嚟噶嘛？咁你竟然喺嗰度做，你话几有型咧？仲要做咗好耐添啊！哇，咁啊，而家倾多两经咧，原来你如果你想听歌都冇时间唱俾你听啦吓，一阵间啦，你有冇深水歌？即系你系咁资深啦，除咗 Debra 咧，唔知啊，因为阿 Vince 佢未出世啊嘛，唔知会唔会识弹啊 Debra 咧？可以识喎、 哦。我相信都识嘅，可以。 一定识，一阵间啦，一阵间唱啦。啊，新闻后啦，梗系就系咪要唱要听 Debra？ 我冇所谓，你唱都得噶，你唱我都 OK 噶。 即系唔使一定要 Jo Junior 系咪啊？ 咁唔一定，而家同你倾，咁梗系你唱啦，唔系 Jo Junior。我打个电话问一问佢先，吓、啊，可以问一问佢。佢而家佢如果你而家叫佢唱咧，如果当住咧，佢唔系好敢唱啊，因为佢太太喺度望实佢咧。诶、哎，咩？你做咩唔唱我只歌啊？啲嗰啲咁啊？讲笑啫，讲笑。 太太都好大方， 好大方，梗系讲笑啫吓。佢睇下我哋好熟。 不如你讲开渡轮嗰啲咧吓， 冇得讲啦，冇时间啦。你以前搭咩渡轮翻工噶？去总统酒店。 我以前我唔系，我都系搭巴士。 搭巴士喺九龙住。系啊，系啊。Debra 唔好意思啊，真系多谢你个电话，因为已经嚟新闻嚟啦。 OK，thank you。 我听下新闻吓 ，OK， 多谢晒 Debra， 我哋多谢晒电话，一阵间唱 Debra 俾你听 ，OK， 拜拜。十点钟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两小时嘅二千零歌再重聚，一路到十二点整。 血障碍死亡，另一名35岁女子就出现肺栓塞，目前正在康复。卫生部门话，凝血不是疫苗已知的副作用，未有证据显示两人的情况和打针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会暂停为民众接种受影响批次的疫苗作为预防措施。阿斯利康发言人说，测试和实际接种都显示疫苗安全有效，未有确认的严重不良事件，所有批次有严格質量控制，會配合奧地利當局調查。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同薄霧，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偏東風。聽日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樂說賴慧玲的音樂選擇 都是一套 musical 的 Billy Elliot 的 Electricity， 一做戲的時候就通電。羅冠蘭老師他絕對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人，記得有一次、上堂見完我做完 exercise 之後，我記得他是你怎樣啊 Winky 小姐，然後走了，我站在那裡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幽静下雨，看世山这般天色清朗，加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阵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失意。雨后东边的 山色已渐朗，这一刻见到西山飘雨风丝，回望已恨迟，难像往日痴。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强忍刻宽恕，越过了后方知当初不智。作了决定不必牵挂住，你要接受今天身边一切，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 10:08嘅时间，睇睇系咪真系东山飘雨西山情线。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及薄雾，气温咧介乎喺19至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明日风势清劲。而家气温咧20度，20度系87%。咁我哋翻嚟二千岭哥再重聚啦。咁因为我哋呢三个即系阿乔啦、阿 Vince 同我都可以重聚。当然仲有你，因为我哋而家兴四个人噶嘛，加埋你又嚟咧，我哋可以四人重聚啦。唔系打麻雀，系听歌倾偈。当然，我哋再次提醒大家咧，有一段时间我哋去到11点就完啦。而家已经恢复翻，由9点开始，一路去到12点，即系去到凌晨嘅时间，我哋先至会完呢个二千零歌嘅。一样会喺12点嘅时候唱只晚安歌俾你听。头先喺电话嗰度咧，多谢 Debra 啦打电话嚟啦。不过好多嘢未倾完啊，佢喺总统酒店做嘢，唔知做咗几多十年。不过咧就啱啱好咧就系讲翻我哋头先即系讲九龙西区啦。咁总统酒店都系属于尖沙咀，所以都系入嗰区咁啱得咁巧。答应咗送翻一只佢嘅领衔歌曲，Debra 迪波拉啊，送俾佢。 Deborah, oh, oh, oh, oh, you're so fine. There's only one girl in my dreams, wonder of my mind. Truly, dear, I do love you, Deborah. Don't make me blue.I'll go on the whole life through, Deborah, I dream of you. Deborah, whoa, whoa, whoa, whoa, you're so fine. There's only one girl in my dreams, wonder of my mind. 送俾刚刚呢一位嘅 Debra， 当然啦，香港都有好多 Debra 嘅。我喺个电话簿度都有好多朋友叫 Debra。我相信，啲歌咧好多时候咧都用女仔名做吓，梗系啦，多数都系一啲氹人嘅情歌嚟噶嘛。 请问靓女，你叫咩名啊？咁啊，差唔多神有歌颂嘅吓。阿乔，你太太叫咩名啊？你快啲即刻唱翻一只啦。啊，叫咩名？哎呀，真系旁身啊嘛，要嚟吓、啊，真系好紧要噶。一个唔觉意你生日咧，即系佢生日，你唔记得咗买礼物咧，你死啦！咁你可以即刻喺度喺个琴嗰度咧，你弹琴咁鬼叻，咁可以即刻弹一路弹一路唱，咁你话系嘛？咁啊可以补翻份生日礼物。 但系冇乜歌叫 Vince。 Vincent 就有喎， 我就發覺咧，其實咧有英文歌咧有 有名嗰啲， 有名嗰啲咧就好似我哋嗰啲百家姓咧，姓陳啊嗰啲咁普遍，即係咁大姓係咪？係 重啲， 唔係即係嗰啲英文名嗰啲，即係多人改啲。 多人改，因為英文名容易中啦。咁同埋我哋即係香港人，因為尤其是先一代嗰啲，全部都一定有個英文名啦。啊，咁啊，所以咧就但系又冇好似男仔就真系好少吓，冇 Albert 嘅歌冇嘅， 系 即系因为佢唔需要啲女仔唔需要作啲歌嚟追男仔噶嘛，但系男仔成日要追即系谂啲办法追女仔嘛，所以咧即系好多女仔歌名嘅吓，好多嘅好冧添嘅，好啊，咁啊或者谂下啦吓，搵人作啦，边时唉。 唔使啦， 好啊，咁啊，翻嚟二千靓哥再重聚啦，阿边时啊， 系， 即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想喺度提，不过咧真系好即系唔舒服嘅个心就系，因为我哋个乐坛个老友咧，Gary Tong 咧就即系前一个礼拜都唔够吓。好几日前就离世。咁啊 ,Vince, 你都有冇同 Gary 嘅 Gary Tong, 即係 Tike 嘅 Gary Tong 呢合作过。 喺二千靓哥再重聚有合作过嘅。 係啦佢嚟过啦呢、這个当然。因为即係呢啲几十年嘅乐坛老友啦就唔係话淨係嚟呢度节目咁简单而係即係平时因为佢做音乐嘛。即係同阿乔嘅身份一样佢係做編曲佢又係 Tike 嘅即係灵魂人物。 大佬。 大佬即系佢又弹 keyboard 啦，同你一样啦，弹琴啦，咁同埋编嗰啲歌咧，全部都系佢做啦。咁但系除咗太极嗰啲，佢亦都系一个专业、好专业嘅编曲人。咁所以变咗我哋几十年前咧，即系已经揾佢帮手嘅。即系因为佢开始，佢除咗弹太极之外咧，就做咗一个专业嘅嘢。我有啲歌都系俾佢编嘅。咁佢系一个好 nice、好尽责。好 professional 嘅一个音乐人，咁所以我哋来都好突然啦吓，咁真系咁希望阿 Gary 咧，我谂佢一个乐天派嚟嘅，即系我冇见过佢发火过，未即系冇猛整过，你排嘢一齐弹咁样啦，咁即系你知噶啦，音乐人有好多都脾气有啲噶嘛，咁啊即系性情中人嚟噶嘛，玩音乐嘅，咁佢系真系个。从来唔发火啊！从来真系好有心机嘅咁啊！我又同佢去，我哋成班佢哋一齐去外边即系做 show 啊啲咁样，佢都系做领班咁样。Anyway， 阿 Vince 啊，不如咁样啦，请你送一只歌俾阿 Gary Tong。嗰只歌咧就系佢写嘅，佢作嘅，就写俾张国荣。 系。 咁大家都知道呢隻歌咧，一定尤其是張國榮嘅歌迷一定好中意。呢個叫《怪你過分美麗》，Gary Tong 作品。 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多一多，力度于揾到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 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谁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枯萎。怪我过分沉迷，原来爱过你那各样后遗。一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多一多，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丽，遇到这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啊，怪你过分美丽，遇到这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人无穷无底，终于花光心计，信念也都。想起你如此精细，其他的一切没一种矜贵。 哥哥 Leslie 的歌曲叫做《怪你过分美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Gary Tong 作的。之前呢，陈凯琪每一个星期都有个节目，他就播了 Gary Tong 的一些说话。就当日呢，因为凯琪就做张国荣的特辑，就叫 Gary Tong 就录音倾讲了他跟张国荣的关系。咁 Gary Tong 就同阿 Leslie 都好喺音乐上面好多溝通啦，咁大家聚埋一齐作曲啊，咁样大家一齐合作啊。可能 Leslie 作咗音乐，佢就即刻去即弹咗，然后记录咗啊，咁样即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做嘅。咁所以喺乐坛咧，我哋尤其是以前嗰个乐坛咧，好 close 嘅我哋啲人，因为成日都工作上面啦，甚至乎有时私底下一齐玩啊，咁都会有一齐，咁啊好多机会大家融合嘅。咁所以头先呢一只怪你过分比例咧，对我嚟讲都好多好多回忆嘅，因为我谂翻起喺而家蒙蒙细雨嘅天口，嗰啲啲 mood 咧又即系少不免啦。头先都讲嘅，即系落住毛毛雨啦，即系有少少伤感嘅。因为当年咧，阿 Leslie 就同我一齐入唱片公司，同一日出第一只歌。我第一张嘅黑胶唱片英文歌，佢又出黑胶唱片，咁我突然间谂起一只歌咧，第一只嘅黑胶唱片嗰度有只第一只嘅派台歌啦，就开始摆上电台播，就呢只叫做《是雨是泪》，不过系英文嘅，即系唔系许冠杰嗰首，系再之前叫做《Rain and Tears》。 当年在黑胶唱片转出来的一首歌。究竟落雨的时候落泪是雨是泪呢？听得个电话先至报新闻好吗？喂 喂，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我叫许爱心啊，我个名好听噶。 许爱心啊，系、啊、 我听到你 个名叫爱心， 真系有。 系啊，真系有啊。 而家七十岁啦，听到。 哇，咁即系头先嗰只 Rain and Tears， 你都有机会可能无端端喺电台撞到听过都未定啊，我撞啫。 又话你啲演唱会你登录啊，成我都去啊。 哇， 好开心，好紧张啊你。仲 买 开唱咁多歌，我心跳 咗 出嚟咧就 翻。啊，唔会唔会，好定啊，好开心啊！你个样可能我七十岁啊，生细大寿未啊？七十岁大寿咗咯，嗬？ 未够， 差唔多啫吓。OK， 咁请讲，请讲，请讲，请讲。 我啲仔女 咧 都系由我分 导 佢哋都我谂听紧嘅。 啊，好啊，即系 由真系出世一路听。 诶、啊，咁啊真系系，唔咁啊真系听到惯咗咧，出嚟即系由细分导噶嘛。 系啊，真系啊。 咁佢哋而家咧，如果佢哋而家，如果你差唔多七十岁，佢哋都可能有仔女噶啦。 我孙出年读大学啦。 咁夸张噶，你咁犀利嘅，好极咗我，我笑你有福气咯。我初初以为你话 有你。我唔早结婚。 哦，早結婚 都有啦，佢28歲結婚，30歲先生細路啦。 哦，咁咪都讀大學啦，個孫都哇，真係。 出年讀啦，出年。 喂，一個唔覺意咧，大學生都可以再生仔，你咪有塞啦，好容易。 係啊，我諗我仔都聽緊啊，我不停咁聽噶，我哋。 哇！多謝曬，多謝曬。 仲有啊，我先生咧，我成日都話：哎呀，我唔記得聽你開頭嗰啲嗰個好聽噶嘛，那個歌。咁我先生咧喺佢個手機嗰度咧。校嘅闹钟就是、7点，够钟啦咁啊！我老公叫我， 即系你习以为常，多谢晒你嘅支持。 系啊，你先生都咁投入啊！ 好似你个名字一样啦，真系有爱心啦，你 系啊，我好多 人识我啊。 系咪？系咪？跟住个名好听啊。 因为我先生咧十七兄弟姐妹。 吓、啊， 140几个，即系我老爷140几个子子孙孙，所以我谂应该好多人知道。 哇！哇！佢哇！呢、這个老爷系咪皇帝嚟噶？你老爷？咁犀利嘅，一个百几个子孙，哦，都犀利，都犀利啫。嗱，两个一人平均分啊，就算系吓，呀，都成八九个啊，每人都 系啊。暂时嚟计，应该有140几人啊。 全部唔系全部喺晒香港，系话咁犀利。 有两个去咗多伦多啫， 系其他全部喺香港啊。 一个大哥，一个尾二个仔啊！ 哇，咁如果你哋家庭聚会咧，咁咪要揾即系真系啊！我啱啱想问啊，即系要揾嚟会展开先得喎。 真系啊，十围噶， 十一喐下就十围噶啦，一学即系团年啦，咁又十围啦。 系啊， 哇！ 即系我哋，你知咁多人家咩人都有噶啦，系咪？ 你识唔识得晒啊？请问？ 识我因为我比较好记性，我多数都知道晒嘅。 多数啊，哇！ 因为我即系都好早结婚啊嘛，所以变咗我 大家姐咁啦，系啦，好似即系始终有一个即系持家噶嘛，系咪 啊？系啊，系啊， 咁啊，真系好嘢。 我先生唔记得，我先生佢唔系好记得，因为佢可能佢冇女人咁 系好记性嘅，系噶，系噶。所有男人都系噶，唔记得晒噶，连你个名都未必记得噶。你叫咩名话？ 许爱心咯。 哦，系啊，系啊，你叫咩名话？我都唔记得啦，唔好话你先生啦。 大家姐咧生，即系有一个女咧生咗一对孖女，佢完全唔记得啊！我老公名都唔记得啊，成啊，真系好。 佢问啊，呢啲边个嚟？系咪我生噶？咁啊，系咪咁问？ 系咯，佢真系唔知边个打边个啊！佢 哇，好笑啊！真系，我都唔得闲同你倾歌添啊，倾咗呢啲真系开心，听咗都开心。 你又笑下，我先生排第十一。 哇！十一哥啊，哇！真系有只歌咁唱噶， 系啊！啲人成日笑佢嘅， 喂，我哋而家笑到新闻诶报啦，喂，爱心讲，下次再倾啦，好嘛？ 拜拜，再倾过，拜拜，爱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和港区人大代表见面。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表示，韩正发言期间多次重申，由香港回归至今，中央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坚定不移。但是出現佔中、旺角暴亂、修例風波、衝入立法會、包圍中聯辦等的事件，認為背後有人意圖顛覆政權，有外國勢力參與，涉及意圖分裂國家，已經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是有人想徹底破壞一國兩制。港區人大代表副團長、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黃玉山引述韓正說，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主權，中央無退路，要作出果斷做法，包括推行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他又引述韓正說，中央在完善選舉過程之中聽取了各界意見，始終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憲制的基本秩序，強調香港將來必定要由愛國者治港。医管局表示，有新冠病毒检测化验承办商处理检测结果时，样本樽编号出现偏差，令到过百名市民收到的检测结果短信再有错误编号。有关市民因而未能够登入政府的电子检测记录系统下载记录。医管局话，事件涉及103名的市民，他们曾经在今个月2号在普通科门诊诊所交回样本樽，经检测之后所有结果都是阴性。医管局又话，承办商确认有关偏差不涉及个人资料和私隐，亦都没有影响检测结果。医管局已经要求承办商立即通知受影响的市民，以及发出更正电话短信。 並且責成承辦商全面檢視系統和修正錯誤，防止再發生類似事件。橫頭磡加強院加營閣一個低層單位凌晨發生火警，單位內一名56歲女子死亡，她的88歲母親報稱腰痛，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另外，火警中大約有90人自行疏散。事發在凌晨3點幾，多人報案指發生火警，消防將火救熄，並在起火單位睡房發現一名女子死亡。初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仍在調查，死因就有待驗屍之後確定。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的記者會上談及中美關係，說中美要確守不干涉內政原則，美國長期動輒打著所謂民主人權的旗號，肆意干涉別國內政，在世界上製造很多麻煩，甚至成為動盪戰亂的根源。美方應該早日意識這一點，否則世界仍然會是不得安寧。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中期風勢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阮清博士。办公室用纸的用量都几惊人，有一些习惯其实可以帮到大家去减少用纸。调查发现差不多接近70%的公司没有设定双面打印或者影印的，意思他们每一次印出来都是单面。这70%的公司如果能够设定双面打印的时候，真的省了一半的纸。另外回收又怎样呢？当然有60%的公司已经开始做回收的工作了，但是接近40%都完全没有。另外一些纸的制品在办公室都会出现的，就是一些即棄的紙的餐具、紙杯、紙雕咁，差不多接近60%的公司呢都仲是用緊呢些一次性的餐具。在办公室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方面可以做的，包括呢减少用一些抹手纸啦，用一些乾风机或者是自己带手巾，每次用的时候呢不要掹几张出来啦，咁呢些都是帮到个环境的。咁当然啦，平时尽量用电邮啊、电子贺卡啊，咁呢就可以减少用纸啦。咁如果真係需要有一啲无可避免嘅用纸嘅时候呢，可以考虑下一啲环保纸啦，可以考虑下一啲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嘅纸张啦，我哋叫 FSC 啦，呢啲呢都係能够呢减低对树林嘅损害嘅。多啲树木喺度嘅时候吸多啲二氧化碳，气候变化嘅问题呢先可以舒缓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Listen to the pouring rain, listen to it pour, and with every drop of rain, you know I love you more. Let it rain all night long, let my love for you grow strong.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if at a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cuddle and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It's raining, it's pouring, the old man is snoring. I went to bed and his bum is in, we couldn't get out in the morning.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it fall. And if at the drop of rain I can hear you call my name right out loud, I can hear above the clouds, and I'm here among the puddles. You and I together cuddle,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ain. 如果香港咧，有冇咁大雨嘅？嚇，唔係 falling rain， 唔係 pouring rain， 嚇，唔係倒水落嚟嗰啲，係微微雨啫。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咁啊，即系听日嘅预测大致系多云啦。第一个钟系10:39啦，咁啊，我哋二千零哥再中咗咧，过咗一半啦，又一路由而家到12:00，我哋依然都喺度嘅。我系 Albert， 仲有阿乔啦，同埋 Vince。咁啊 ，Vince 咧就翻嚟就好啦。咁因为我哋又有啲系靓嘅女声听噶，同埋咧我哋可以三人共聚，连埋你咧就一共四个。合法的边时有一只诗歌呢，即是在雨天的时候呢，或者晴天都好啦，即是其实即是不是讲人生的， 是啊，其实呢就是讲，因为我们呢即是成日都有講噶啦，因為咧神咧唔會允許天色上藍啊，嘅意思就係，即係其實神對我哋好啦，即係但係佢都咧都會俾個天落雨啦，即係都會俾我哋人生會經歷一啲唔好嘅嘢咁樣咯。 呢個係人生嚟嘅，咁每一個宗教都會有講嚇，即係個人有 ups and downs。當你 down 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氣餒嚇，努力，希望明天咧就會藍天白雲啦。歌名叫做《晴天雨天》。 清风送上笑脸引牵，各样美事心在眼帘，领略到神伴我身边。也许一天密云骤变，天空盖上暗淡衬衣，偶尔发现叶散落脚前，泪像雨洒几片。回到梦里寻，寻找那足印，神却未应许全没苦困，但每遇上悲也会抱我起，神应许说寸步也不离，谁会伴我行，雷雨渐走近，神定会帮手我前行，心中我心迷雾里不再问原因，一生交托前行。望见天空蔚蓝如诗，清风通上笑脸引牵，各样美事心在眼帘，领略到神伴我身边。也许一天密云骤变，天空盖上暗淡衬衣，偶尔发现叶散落脚前，泪像雨洒几片。回到梦里曾寻找那足印，神却未应许全没苦困，但每遇上悲也会抱我起，神应许说寸步也不离。 谁会伴我行？雷雨渐走近，神定会保守我前行。心中我心，迷雾里不再问原因，一心交托前行。望向天空，白云渐见，清风悄悄送别雨天。快乐有时，静默有时，记住那双足印。 歌名叫做《晴天雨天》。咩叫好听嘅歌呢？就第一次听都觉得好听就好听，相当好听嘅一首歌嚟嘅。唔该晒 Vince。10:43，头先一路有提住大家天气啦，因为明天翻工又也好，翻学也好啦，都会有可能有啲微雨啊等等，可能要大把遮啦，大把缩骨遮啊之类。咁如果你落起雨嚟讲，我哋今日掀起好多呢啲丝丝嘅情怀，因为落雨，因为微雨添啊。咁有只歌咧，突然间谂起咧，郑国江老师咧，真系佢。有少少落雨嘅时候咧，佢形容得真系吓、真系好啦。因为佢将情啊呢样嘢咧，呢个情呢样嘢咧，同落雨一并讲。佢话情如丝，风似剪。咦，我哋都系吹，明日都系吹风势清劲嘅东风。咁所以咧，情如丝，风似剪。呢啲剪呢风咧就会剪。断呢啲情丝啦，未定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缠绵。回忆那天。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丝，风似剪，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缠绵。情悲雨丝，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哋接下一个电话先。喂喂喂， 喂喂喂， 你好啊 ，Hello 啊 ，Hello 啊，你好，你系边位啊？ 我系 Winnie，Winnie 系 Winnie 你好，系 啊，阿乔哥好， 系啊， 同埋 Win 士你都好， 阿乔哥啊，叫你 乔仔得啦，多谢， 系啊 ，Win 士又翻嚟啊， 系 先讲。 去年十二月尾咧，我打过嚟一次，你还咗歌债俾我嗰个嘅。 哦 ，Winnie 咧？因为都有好几位 好 的 Winnie 是有只 Tonight We Love 哦，哇就是你了我记得了 是啦 还了了还我有唱了吧 TVMe 的经我又有唱了 是呀我好想听听你唱啲旧歌给我听 哇这些不是你这两只点唱呢就很刁转的 是呀因为我好少听你唱在这个节目都没听过你唱过这些歌 我没唱过这两只还有呢就是播都好少人播噶啦，即系净系得我都有播，不过就咧 ，Catalina Valente 系我嘅偶像嚟嘅。 其实佢就 Till We Meet Again 咧，就系Doris Day 有唱过。 Doris Day 有，都好多都有唱噶。 Tony Francis 都唱过。 都有。 系啊，不过好似 Doris Day 系合唱嘅。 系啊，咪因为咧，佢 Doris Day 就好多时候都中意合唱啦，尤其是佢哋又好中意咧 ，Patty Page 咧又好中意自己和翻自己嘅，即系自己同自己合唱，好听好听嘅。 咁如果我今日叫你唱一只，唔知你有冇印象啦？ 咩歌？ 叫做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你有冇印象呢只歌啊？ 我梗系识唱啦，不过我要问，系啊，你越旧我越啱。 你好后生啫喎 吓！你知唔知我喺个妈妈个肚嗰度我已经听歌噶啦？ 我听讲啊吓，呢一只歌咧系喺战前嘅时候， 系啊，啱啊， 唔好话你。我都未出世嘅。 系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啊嘛，啊 ，OK， 冇搞错，唔系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唔系啊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呢只就最系你讲得啱啦，战前嘅歌嚟嘅，即系 战前啊，我就话啦，唔好话你啦，我都未出世啦。 好多呢啲即系可以讲系 好经典啊， 好系金曲嚟嘅，即系有啲所谓金曲咧，就唔系话我哋买一只一套 CD。101到隻 CD 一隻歌咁樣呢裏面就有㗎嗰啲係都係經典不過係大路啲嘅。 其實有啲歌呢係嗰人未出世但佢都識嘅好多。 係呀但呢啲呢就佢哋即係歐美嘅音樂樂壇嘅超級經典啦。即係等於我哋就會係如果我哋嗰啲去到嗰啲四十年代喺上海嗰啲歌囉。即係嗰挺歌囉。即係嗰挺譬如即係永遠啲微笑啊。嗰啲呢就係我哋嘅經典但係佢呢啲英文就好多嘅同埋呢就唱到幾十年後都仲有人唱嘅。 係啊其實有冇機會你唱呢個歌我聽啊 你想幾時聽啊 幾時都得。 而家啦。我哋即刻 好啊我仲有嘢同你講㗎。 哦咁你講完先啦。 我好想你同阿 Winnie 合唱一首 Endless Love。 Endless Love， 我唔知点解咧，我就从来都冇唱过呢只歌。 系啊，我就想点你唱一啲， 但系我惊，我惊因为呢只歌咧，点解咧？好难唱，好难唱。点解咧？唔系唱唔到，我哋两个一定可以唱得到。不过一定唱得冇咁好，因为佢原装正版咧， 冇办法。 唔系佢原装正版咧， 先入为主嘛。 系啦，先入为主，同埋佢太劲啦，即系 Lionel Richie 同埋 Diana Ross 咯。你哋啲乐器好好听，但系佢哋嗰啲 系啦，成大堆嘢啦。 另外一種彈奏方 法。我又唔係好夠膽唔係即係我哋係好比較簡單，但係其實都唔係呢個主要原因。 簡單得嚟好好聽喎。 係啦，我哋中意簡單啲，唔要成隊 band 咯。係 咯， 但係我而家講起 係啦。Tonight I should be my love for you 又係好聽。 哦，呢樣 OK， 呢樣冇問題。 呢只你可以同阿 Vin 合唱喎。 絕對得啦，不過而家咧，我就反而咧。 其實我好想你唱一隻咧， 咦？你越講越多喎，你好犀利喎，你越哇一黐住上喎 ，Pat Boone 啊 ，Pat Boone 啊， 係啦，任何一隻歌都好。 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啦， 好啊， 你又識啦。 唔係你聽呢只歌嘅時候，你好有啲意境嘅。 係好多好多，而家有一隻歌咧，我嗱你隔一兩個禮拜你聽我七點鐘嘅節目咧，我播。叫做 Spring Rain， 好少人听嘅，好少人识嘅，即系春天的雨，系又系 Pat Boone 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唱 One Day One We Were Young 先啦。 讲多两句。 好啊。 听日咧系我孙仔 Marcus 九岁嘅生日。 OK。 咁我祝佢咧快高长大，同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系 OK， 希望你唱刚才我讲的歌，你唱一唱一唱俾我哋听。 可以慢慢消化，因为要 就是今天唱的，我一路追着你的节目。 是不过呢，我欣赏你点的那些歌呢，即是与别不同， 而且就 是够不紧要，够得来呢你又有些， 我怕你听众都不懂， 不是斗够，即是够得来是经典的好听，就算是听众呢不紧要的，你第一次听，即譬如说而家尤其是如果唔好话老，唔系老，系有翻咁上一年纪咧，你听翻呢啲歌嘅歌词，佢话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即系当年我哋年青的时候，咁啊下山三百字，哇好多唏嘘喺度， 好多唏嘘真系。 OK， 多谢晒你嘅点唱啊，多谢你 Winnie， 多谢， 拜拜。OK， 拜拜。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好多资深乐迷嘅。一定听过这一首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Sweet songs of spring were sungAnd music was never so g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and held me close to your heart. We laughed then, we cried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When songs of spring a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的而且確是一首很舊的歌，但是在半個世紀之前的了 ，more than that 啊，戰前的，有人話即係七八十年前的一首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當你年青的時候，你做過啲咩？有啲咩值得回憶的咧 ？Vince， 聽下個前奏先。 呢一個咧就係、是。因为讲起雨天啊，咁啊，就我想拣一首关于蓝色嘅歌。 蓝雨？ 呢首歌叫做《有人喜欢蓝》啊。 哦 ，OK。 蓝色。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一隻多謝佢嘅點唱，所謂點唱咧，唔係淨係for佢嘅，唔係for一個人嘅，而係啊提醒咗有隻咁好嘅歌 ，Annie 冇唱過，一掀開我哋就可以試下唱嗱，一隻都相當好聽嘅二人合唱情歌嚟嘅。11:12，你聽緊嘅係依然都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嘅2000靚歌再重聚。頭先咧，我哋今日咧有意無意之間咧，因為講咗天氣啦。咁所以咧，我哋唱咗好多即系关于落雨嘅歌，咁多数咧都系即系啲毛毛雨啊、春天嘅雨啊、晴比雨丝啊、冷雨啊、晴天雨天啊，啊或者系rain and tears,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啊，即系好多都系啲歌咧，嗰啲思潮咧都系一首连一首。阿边时有只歌叫做《迟来的春天》啊。日本的作曲人叫做殷繁芳，作词是我们的向雪怀。我记得殷繁芳都来过香港唱歌的，我都有去看，多谢他送一只这么好听的歌来香港的乐坛。谁人将一点爱闪出希望，从前的一个梦，不知不觉在恋上。迟来的春天不应去爱，无奈却更加可爱，亦由得他开始有错多一行。望见你一生都不会忘，唯叹相识不着时，情共爱往往愚昧，难以猜破。默强忍空虚，将心去藏，强将爱去淡忘。矛盾要心中，没法奔放。谁人知今天我所经的路，何时可到达，已经不要再知道。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而明知空欢喜又再苦恼。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为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现在已经是3月7日了，我们香港的春天迟来了一点点，多谢他。 越迟嚟咧，我哋越多蓝天白云喺前边啊，清爽嘅天气咧，我哋享受咗一轮。而家春天好似正式嚟啦，天气话俾我哋听嘅。一只迟来的春天将时间带到11:17，我哋又有个电话先。喂喂 喂 ，Hello， 你好啊。 系啊，我叫 Fanny 啊。 Fanny 你好，系听到、啊、Fanny。 好开心啊，因为我第一次打俾你 啊。 第一次打电话做到，好开心啊！第一次，好似、啊、好似好似一个朋友，好似识又好似唔识，但系咧突然间邂逅啊，系啊系你即系嗰停。 冇啊，因为咧其实咧个每一次咧都系听听你嗰啲重播嘅，未曾试过系直。听到你嘅， 系、哦、啊， 系 啊， 啊，因为咧，我今寻晚我在听你哋嘅直播嘅时候咧，今晚有你哋三个喺度， 系啊， 所以我就专登打电话嚟、 哦， 多谢晒 Fanny 啊，因为之前咧我哋被逼咧就一定系最多两个人，所以咧佢哋两位就轮流啦，系啦、 啊，系 啊， 啊，所以我咧今日咧就系谂住。点一首歌咧，就系 Vince 唱嘅《任何诗歌》都 OK 嘅。 诶、哎，头先佢啱啱又唱咗一首《任何诗歌》哦，不过唔紧要嘅，诗歌好听嘅，我可以再唱一首《任何诗歌》嘅。 系啦，因为咧，点俾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听咧、嗯，因为好耐都冇一齐去聚会啦。 哦，而家系咪都暂时停晒噶啦？呢啲聚会停咗咁咪成年咯？ 都冇都冇几个月啫，因为我哋、哦。即系停咗之后，就第四波嘅时候就再停咯， 系啦，唔可以即系又要限聚令 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再点咗一首歌咧，今日佢3月27号啊布鲁图生日，因为佢好中意你嘅《萤火战士》咁嘅。 布鲁图系边位嚟噶？ 即系我个朋友系非常之好嘅老朋友咯。 哦， 佢3月27号生日啦，咁仲有3月25号咧，阿顺景同埋山长嘅结婚纪念啦，同埋佢另外教会一个西拱都系佢3月25号生日嘅，咁仲有山长顺景嘅女系3月28号生日咯。 哇，全部都系三月噶，三月寿星公寿星女，好啊。 系啊，所以咧我特登打电话嚟，仲有特别。我老公好中意听你呢个节目嘅，佢每一次咧，佢都系重温嘅时候，佢不断去陪我听到佢两集两集咁样听你嘅，又 两集咧就成六个钟噶喎。 系啊，佢咧，我哋一放即系其实咧，我哋好少即系重播咧，我哋就会星期六晚会听。咁咧，我哋一放咗工咧，只系6点钟就开始一路听嘅时候，我都会听两集两集咁样听咯，所以听到。昨晚星期六聽到你阿 Vince 同埋佢哋三個一起翻嚟嘅時候我今日咧我點樣捱眼瞓，我都要打電話嚟。 好早就好早就好早就，多謝曬 Fanny 啊，多謝曬。 係啊，好。真的很感恩你 們 能夠接到我 的 電話，多謝你。 好啊好啊，六個鐘雖然好像很長，但是可能會舒服過煲劇。 不是很長的，因為你剛剛是上次才是三個鐘而已。 是啊，好的，多謝了 Fanny 的電話，我們邀請天使， 好 多人生日。 好啊，多 謝 你， 拜拜。 OK，拜拜。 好，這一首叫做《任何詩歌》。 是啦，我揀來這一首啦。关于感恩的歌叫做《让我感恩》。 让我感恩，一直是你施恩眷顾，你对我的心恩厚爱，教我心稳固。信心引领前程，我更渴想你，祈求能一生与你接近，让我衷心信服父神，我渴想主爱，今我是奉永跟随。 在乎你手里。 本港地区今晚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的风势比较清劲的。星期二呢，短暂时间有阳光，好消息。本周中呢就风势就较大了，而接近周末的时候日间会温暖。而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即是说整个广东呢都可能会好像现在我们这样蒙蒙细雨，可能有阵风有阵云这样冚住。有没有挂住故乡的亲人呢？因为这些天气都会同时影响我们。写封信呢，以前有没有几耐没写过信呢？请问你们。由你哋做呢啲工作，你我谂你一世人都未写过求职信啦。你哋系超级音乐人，所以唔需要写求职信。 我哋就签合约多咯，应该。 啊，系啊，签合约，次次都签噶吓，真系都有啊，系啦，都好啊吓，好过签 check 要俾钱人，签合约有钱收啊嘛，但系有人工。咁啊，以前咧就真系嘅，尤其是即系未有电话之前啊，电邮都未有啦。一定要寄信，寄去哪里多呢？寄回乡下，一封家书，一声关注。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寄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晖里。重提到家中闪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儿时，问我有 挂记，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和流浪的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小心心记，望着这顺泪水，念到故乡两老，愿似燕子家乡飞去。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两名分别80岁和72岁的市民，近日接种科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分别感到不适，先后到医院求医或者被送院，其后转送深切治疗部，两人情况危殆，他们本身都有糖尿病等长期病患。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听日开会之后见记者。另外，今朝亦有两名分别45岁和66岁的女子，去到官涌的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感到不适要送院，其中一人出现过敏反应，包括出疹。医管局话两人的情况稳定，又指一般而言，打疫苗之后出现过敏反应是其中一个可预见的副作用。医管局表示，有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承办商处理检测结果的时候，样本樽的编号出现偏差，令到过百名市民收到的检测结果短信再有错误编号，有关市民因而未能登入政府的电子检测记录系统下载记录。医管局表示，事件涉及103名市民，他们曾经在今个月2日在普通科门诊诊所交回样本樽，经过检测之后，所有结果都是阴性。医管局又说，承办商确认有关偏差不涉及个人资料和私隐，亦没有影响检测结果。医管局已经要求承办商立即通知受影响的市民和发出更正电话短信，并责成承办商全面检视系统和修正错误，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宪法赋予人大的权力和责任，完全合宪合法，正当合理。他强调，如果不爱国，谈何爱港？爱港和爱国是完全一致。要求公职人员效忠国家是基本政治伦理，又认为香港由乱转治，符合各方利益，亦为本港居民和外国投资者权益提供保障。王毅又指，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是荒谬绝伦、别有用心的造谣。至于台湾问题，王毅重申一个中国立场，又说两岸必须亦必然统一，中国有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他又警告，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敦促美国改变上一届政府越线玩火的危险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礼拜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婆，我听日带仔仔去跑步啊！ 好啊，咁记得教仔仔，如果做运动嘅时候感到不适，例如极度气喘、头晕作呕咁啦，就要即刻停止同埋休息一下啦。 唔使担心啊，我已经教识咗阿仔啦。 真系？ 系啊，因为我跑一阵咧就会气喘噶啦，而家反而系个仔叫我休息一下，叫我唔好死定啊！ 咁都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士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When I saw my Salababil come dimple in the bullshy lorry, shoo shoo shoo la roo, shoo la rack shack shoo la papa coo. When I saw my Salababil come dimple in the bullshy lorry.Sit on buttermilk hill. Who could lay me cry my fill? Every tear would turn a mill. Junie's gone for a soldier. Shoo, shoo, shoo la roo. Shoo la rat shack, shoo la papa coo.When I saw my Sally Baby Bill come bipple in the bullshy lorry. I sold my flax, I sold my wheel to buy my love a sword of steel. So it in battle he might wield. Johnny's gone for a soldierOh my baby, oh my love, gone the rainbow, gone the dove, your father was your only love. Johnny's gone for a soldier, 咻咻咻啦噜，咻啦 rack shack， 咻啦 babaku。When I saw my Sally Baby Bill come dippled in the bushy lorry， 咻咻咻啦噜，咻啦 rack shack， 咻啦 babaku。When I saw my Sally Baby Bill come dippled in the bushy lorry， 一直当然好旧好旧嘅民歌。我细个嘅时候学弹吉他唱民歌，就听 Peter Paul and Mary 呢只叫做 Gone the Rainbow 啊，都系讲一啲反战嘅意识嘅，因为阿 Johnny 要去当兵啊，爹哋妈咪真系好担心。一首歌将时间带到11:38啦，我哋继续。今日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有 Vince， 听日星期一啦，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唱只抒情嘅星期一嘅歌曲，又啱晒而家嘅天气嘅歌，等大家抒抒情情咁听住入梦啦，唞翻够咧，就听日开始又嚟一个星期嘅开始，翻工翻学， 拣嚟一首 Carpenters 嘅 Rainy Days and Mondays。 系啦，以前嚟讲咧，话逢星期一咧就好冇 mood 噶啦。不过唔紧要，听抒情歌咧，听日就会开心啲，个人都精神啲嘅。Rainy days and Mondays， 所有星期一嘅落雨天都会系咁。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Sometimes I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when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when it seems that i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around, loving to do the front.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Get me down. to do but from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星期一適逢落雨咧，就會 get me down 嚇，心情會麻麻。梗係啦，又要翻工，哎呀，啱啱放完假啊嘛，哎呀，仲落雨添啊，又要逼車，唔緊要唔緊要，有我哋陪住你嚇，唱翻幾隻抒情歌，等你瞓得冧啲。聽下電話先，喂 ，Hello Albert，Hello 你好啊， 我係 Peter。 Peter 你好啊， 你好啊， 你怕唔怕 rainy days and Mondays 啊？ 我都如果冇雨都冇乜所謂嘅，但係太大雨就真係好不方便。 你都要聽朝要翻工嘅嗬？ 我 唔使 換退休啦，已經。 哦，恭喜你啦，即係享福啦。 冇， 即係話星期一朝頭早唔使即係逼車趕住九點鐘嗰啲啦。 逼咗幾十年啦已經。 咁就咁啊，即係咪有一種我未退过休啦，咁其实系啲咩心情嚟嘅咧？突然间，咦，唔使做嘢，会唔会调翻转换咧？ 我嗰行咧，其实就不嬲都好弹性，因为我系以前系做 insurance 嘅。 哦，不嬲都唔使话要准时翻到 office。 通常礼拜一都要翻去开会噶啦，以前啊。 哦，系礼拜一开会。 系啊。 咁都好忙碌嘅，其实啲人又要喺公司开完会，又要准备好多文书，跟住又要出去见客，系嘛？ 咁啊， 都幾十年啦，幾十年啦， 三十幾年啦。 哇！咁你好多人幫你手咯，咁唔使咁辛苦咯。 已經作為一個過去嘅事，已經喺埋一邊啦。 啱，而家就要即係享翻下以前即係建立嘅成果。 而家做嗰啲咩咧？而家會做一啲以前冇乜機會做嘅嘢。 係咩？譬如咧？ 唱歌。 Oh，really？ 嚇，咁我就我都有有夾立 band 啊，唱歌 就夾 band， 但係而家就少，依家兩年就停曬咁滯，基本上 係啊，因為大家唔聚得啦嘛，係咪啊？夾 band 好玩㗎，即係我嘅朋友圈咧，即係尤其是我啲唔好講笑話，都啲前輩啊。咩前輩咧？即係我細個時候我唱民歌啫，咁但係我啲哥哥輩咧，佢哋全部都打 band 嘅。咁咧就咁啊，各自咧就當然啦，唔係真係打到去職業啦，唔係好似陳紀麟啊佢哋咁啊，真係去做職業。咁啊多數咧就好似你哋咁啦，咁啊即係大家有份工咁啊做，咁啊做咗幾十年之後咧，佢開始退休咯。咁啊退休咧就做咩咧？同你一樣啦，又大家走埋一齊夾 band。直情咧就有一啲好多啊，都唔俾一啲嘅，直情係直情揾個地方啊，啲工廠大廈嗰度咧就整一個 studio 啊，要嚟打 band 嘅，咁樣啲朋友喺度聚啊，咁樣啊，好興嘅。 但其實最近咧，我都唔係好開心，因為點解咧？就第一今日聽，其實今日先至喺海琪嘅節目度聽到阿唐先生嘅 Gary Tong 係啊，係啊。 咁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朋友係彈琴嘅，都喺舊年即係上咗天堂。 係。 咁啊，佢都係出嚟揾食。咁佢喺啲吧度彈，佢係就咁佢係以前啊鄭子固嘅徒弟。 OK， 嚇 鄭子固記得。 嘅徒弟係啦，咁啊都佢嗰時都幫我錄咗一啲嘢，因為我知有時去參加啲比賽，咁嗰時錄咗一啲伴奏幫佢，咁都冇收我錢，佢本身喺吧度彈，咁佢又要。做咁通常呢啲嘢都阿妹都要收錢，佢就冇收我錢。咁同埋佢人都好 nice 嘅。咁啊，但係佢其實佢都受病魔折磨咗兩三年啦，係 cancer。咁所以我都感覺得到最近都好唔開心。 係噶，好多好多呢啲情況。不過真係好坦白講，我哋都要互相即係同咁上一年紀嘅朋友啦，互相唔可以講係鼓勵啦，而係大家互相傾訴一下。隨時亦都要做個準備，因為自己你睇下身份證，我哋即係自己一脱，即係早喺香港玩咗音樂咁多年嗰啲，尤其是係會遇到有啲咁樣嘅情況啊。咁希望即係 真的 要大家互相的倾诉扶持一下啦。 同埋喺而家嘅疫情咧，其实讲真句，就唔系好多人会经历得到，又遇到一啲社会嘅事件，跟住再遇到一啲疫情。其实喺我哋嘅年代，其实和平咗之后，其实都一我认为得件几大件事嘅嚟。喺和平时间发生嘅事，咁所以我都觉得大家要保重身体啦。 系啊，真系要健健康。 其实我唔知你会唔会去注射一啲防疫嘅？ 会。我讲咗好多次噶啦，系、 okay, 安排咗啦，已经 我都安排咗听日去，但系最近听到一啲嘅心理威胁啊 、自己衡量啦，各有各啦，即系我谂即系各有各嘅原因嘅吓，即系心理或者生理都系，咁啊真系要自己look after 自己，即系因为都讲咗啦，即系就算发生事，佢就唔知噶嘛。即系同你打针嗰个唔知噶嘛，咁最紧要自己 系啦，系 啦，最紧要自己搞清楚或者去问医生，我觉得应该要嘅吓，即系自己问翻家庭医生又好，或者问啲医护界嘅朋友也好，咁啊，自然攞啲 case 出嚟咯，你自己有冇做过呢啲啊？有冇犯过呢啲病啊？有冇做过咩？咁佢有啲 我都问过我啲嘅校友医生，佢都俾个意见，佢话冇事噶，唔怕噶。 系噶，系啊。咁啊，即系所以，佢而家呢啲有一系列嗰啲问题问你嘅，打之前。咁所以大家自己衡量吓，就少即系唔使话好惊，不过就真系简简单单咯，系做咩都系要咁噶啦，系咪啊？咁但系有啲咁嘅 problem。我觉得你好正向啊，所以其实你好多演唱会咧，我都有去睇。 哦，多谢你。 阿 Wins 嗰次佢开，我都有去睇。 哦，哇，咁啊真系好系佢系嗰次嗰啲，我哋肯定喺晒度啦。香港好得意，好开心啊！听到虽然你唔系做呢行，不过真系其实香港嘅我哋香港细咧，细又细好，好 close 嘅。即所有尤其我哋嘅音樂圈啦，更加咧，即可能有啲唔係話全職業咁，但係呢個撚嗰、那個，呢、這個係識得嗰、那個咁樣咧，好多時候見到面咧，都會哦，你又中意唱歌啊？其實冇乜所謂嘅，即職業嘅同業餘嘅或者半職業嘅撈埋 一 齊玩。 有一個機會咧，我見到阿祝其生，係一個， 係、 oh, okay. 啊，佢好 nice 嘅人，我覺得好，即係佢音樂素養都我好欣賞，因為聽佢彈琴唱歌都幾廿年嚟。 係啊，佢才子嚟噶，即係佢又作曲啊、編曲啊、做音樂人啊、領班啊、指揮啊，咁乜都得嘅。佢係即係由細到大，佢都係阿輝哥嘅徒弟嚟噶嘛。咁、所以我哋都玩咗好多年噶啦，即係識咗好多年嚇。 即係我一樣嘢最好能夠陶冶到性情，亦都令到人會隨和咗，同埋唔會咁老氣。 呢個一定。雖然咧，即係譬如話，我講我嘅生活其中一部分啦，譬如話我自己究竟聽咩歌嘅咧？我其實我係不停咁，我住一譬如我揸車一定聽歌，我甚至乎咧，我去沖涼嘅時候我都一定聽歌嘅，因為真係如果你最重要咧就係唔係話我求其亂咁聽，即係我覺得歌咧有啲除咗好聽之外咧，係享受之外，仲有一種功能嘅，即係譬如話你以前你知啦，你做嘢咁忙啦，即係如果你做嘢忙好多麻煩嘢啊，好多即係甚至乎你我唔開心啊咁，你揾你自己咧即係旁身揾一兩個或者幾個咧，你一聽到佢把聲咧就好舒服嘅。梗有呢一兩個梗有嘅，我都有。咁所以咧，即係雖然我哋播咗幾十年歌，我都好熟，但係我都會揾幾個咧。你唔知點解咧，好奇怪嘅，一聽到佢把聲，你就舒服曬嘅成個人。咁即係呢一個咧，差唔多好似好用好嘅食藥啊嘛，唔需要食藥嘅。 聽歌係一種心理嘅調節嚟嘅。 當然啦，係啦。好啦，咁多謝曬你嘅電話喎。 我想你唱一只歌，我觉得应该唔会太难嘅，系嚟自一首叫做《Elvis Costello》嘅《She》啊，我哋隔星期如果系主题曲， 《She》啊叫做， 系啊 ，S H E， 系啦，冇错。 死啦！我唔识唱嗰只歌添。 哦，唔紧要，咁我或者试下唱下其他，譬如有一隻叫 Unchained Melody 咧， 如果唔會太嘈嘅話， 哇 ！Unchained Melody 咧就好啦，我下一次或者叫阿 Vince 都嚟唱，阿 Vince 得唔得啊 ？Unchained Melody 啦，啊，哇！真係唱到個天花板冧落嚟嗰只喎，要嚇，如果唔係就冇型啊嘛，打開 band 嗰啲就知道啦，係咪？咁啊，即係。 激情咗少少，如果呢个钟数，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无论如何，我倾咗好耐偈，吓，下个礼拜继续听， 我哋都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当然佢讲嗰啲歌咧，我哋其实如果即刻点，我哋全部都即刻点啊，真嘅，要有准备。所谓准备咧，要识唱啦。第二咧，就我哋两位乐手同事咧都要有谱啦，系咪？咁就可以即刻嘅。时间差唔多嘞噃，二千零歌再重聚已经接近尾声。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有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开心可以翻嚟三人重聚，多谢阿乔，多谢天使，亦都可以三小时，好似以往咁样做二千零歌。希望所有嘅嘢，除咗音乐之外，你嘅工作、你嘅生活都会回复翻以前咁正常就好啦。喺临走嘅时候，我哋当然会唱一只传统嘅晚安歌。原因就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promise me that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 you want to sleep away, then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ed, I want to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晚安。